情歌里，我是客厅，留不住你，拥有是我奢侈的邀请。我是客厅，留不住你，收拾你留下的背叛狼藉。

心才是你

身边，曲终相随。

是圆满。